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拖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阀。 嗯，嚟啦，大军阀啊，终于齐人啦，我哋好开心啊，因为同陶君衡做节目真系。 点解啊？ 咩啊？开心啦，因为终于见到陶君衡系话偶像， 因为有酒饮 大奖高帽嘅你，今日 饮大咗啦， 饮大咗， 喂，系啦，咁啊，陶君衡翻嚟啦 ，Michael Moore 翻嚟啦，咁仲有人民力量秘书长阿 Johnny 都喺度啦，四个佬，哇，咁呢轮劲，左交末日， 左交末日， 太镬， 关我咩事啊？而家仲 你左交啦，资深左交，你系 左交代表啊？你当我系 冇错，资深左交，廿年左交， 我今日就要扮呢个右交。 竟然是咁样， 死都冇左交喺场， 冇左交喎，死我冇立场喎，呢啲系咁啊大件事啊，真系。喂，咁咧，咁啊呢两日咧讲得最劲就系呢个乜鬼嘢啊？即系呢个 中援案， 系啦，中援案，即系啲新移民咧就唔使挨到等到七年，咁就已经可以申请中援咧。咁又终审法院咪打咗啦，咁啊判咗呢个咧，系违宪嘅，咁啊。當然啦，咁左交就真係受千夫所指啦。咁啊，阿 Johnny 咁點解今日揾佢？ 本來點解今日揾我嚟啊？喂，因為你係大律師， 係啊。本來就想問下你，即係問下人力啲嘢，不過可能下次啦。咁就 咁啱變咗講呢單嘢話， 係咯。咁其實我就睇咗你，即係我都有聽你，即係關於嗰個判詞一啲分析。咁我 係 幾認同嘅。不如即係喂，你都即係再講一講，即係其實嗰份判詞到底佢係 base on 啲乜嘢？即係嗰五位法官嘅。based on 啲乜嘢去做咗一个咁样嘅决定啦？ 我其实都喺 Facebook 都写咗几点啦。咁佢最主要嗰个判案嘅理据就系话，基本法第25条咧就讲所有香港居民咧喺法律面前就平等啦。咁而家因为申请嗰个人系香港居民嚟噶嘛，但系就唔系香港永久性居民嚟嘅。基本法有分开两种人噶嘛，一种就系永久性居民，一种就咁香港居民。咁永久性居民有咩唔同呢？就有一條有寫就佢有居港權啊嘛，香港居民就冇嘅。咁個問題喺邊咧？就係、是、基本法第36條咧講享有社會福利嗰個問題咧，佢就係寫 Hong Kong resident 嘅，即係香港居民嘅，就唔係永久性居民。你大家都知道要永久性居民就係要喺香港住滿七年先攞到身份證係永久性居民啊嘛。咁嗰個問題就係話，既然基本法36條寫到明個社會福利係俾香港居民嘅，咁如果你社署係特登即係設咗個限制，就係唔俾佢哋申請嘅話，咁到底呢一個設限呢是否係違反嗰個基本法啊？而家個問題，咁啲法官睇完之後呢就覺得呢而家係違反基本法嘅，因為佢設咗個限制，嗰、那個七年嘅限制呢係唔合理嘅。咁佢既然基本法寫得咁清楚，個36條寫得咁清楚，係寫明係香港居民就應該享有呢個權利嘅時候呢，咁你政府雖然可以喺某啲時候定某啲政策呢係去扣減咗某啲人嘅權利啦，但係呢一個扣減呢佢覺得係唔合理嘅。係即係嗰個比例唔合比例嘅，佢咁寫嘅，即係 not proportion 嚟。 問題嚟啦，住滿七年就叫永久居民，咁住幾耐先叫香港居民咧？ 唔係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咯。嗱，我記得我僆仔嘅時候咧，即係80年代啊，即係制定緊基本法嘅時候咧，我已經話你有咩理由基本法咧係會寫一啲政策性嘅條文落去嘅？ 係 唔單止政策性嘅條文係關於社會福利、金融啊、税制啊、 航運啊。自由港啊，呢啲嘢全部寫曬啦， 全部寫曬落去，你咪出事咯。 啱啱同意噶， 係咪？喂，大佬，你點樣定義香港居民？你又寫落去，你點樣俾香港人嘅福利嚟寫？點解咧？道理好簡單啫，因為咧，所謂嘅馬照跑，舞照跳啊嘛。馬照跑，舞照跳嘅意思就係話咧，香港人過去享有嘅50年不變咧，今日係唔會受到影響， 系 咁咪所以寫曬所有政策條文落去咯。 包括香港的社會福利，你記唔記得？其實司法覆核裏面其實都有好多係司法覆核過，房屋嗰陣時候領會我哋司法覆核過啦，教育包括係即係應唔應該教聖經，又司法覆核過啦。今次就係因為攞唔攞社會福利，司法覆核過啦，咁你咪捉蟲咯。我覺得個問題喺呢一度個原，即係個原委喺呢一度啊，就係、是。你睇翻美國嘅憲法，美國嘅憲法點會寫一啲政策性嘅條文落去嘅？因為呢個世界係因時制宜噶嘛，係唔應該係將1984年簽訂嘅聯合聲明，跟住1990年係咪應該90年啊 ，Johnny？ 90年寫嘅基本法係凍結喺嗰個時刻噶嘛？ 好似係， 即係個問題就係憲法其實係 咁，然後加税咁點咧？我問翻個問題啦，加税咁點咧？你喺個基本法裏寫咩？ 即係基本法係似一個法例多過一個憲法啦，係咪啊？ 唔係，似一個政策，政策嘅文 policy paper。 你如果你後你嘅税制，如果你加税咁點咧？頭先我問嘅問題就係、是，咁你基本法寫咩啊、嗯？香港係以呢個量入為出， 一加税就違憲咯、 哦。香港以低税作為原則，咁你又走去司法覆核啦，咁咪 PK 咯。 所以就解答咗啲香港咁多司法覆核啦，就係、 是。唔係解答咗啲人覺得合法，但唔代表合理嘅問題。 嗯，哇，喺无厘头嗰方嚟咯， 你真系做咗幼教啊？今晚 系啊，唔系我试下代入佢嘅角色，即系所谓合法唔等于合理嘅问题。其实你成个基本法，因为将所有嘅政策条文摆咗落去啊嘛， 系 即成个 policy 嘅 direction 摆落去嘅时候，你咪自然会出现呢个问题咯。 咁同无厘头唔同嘅，咁佢只不过系应该将个责任归咎于即系基本法嗰度啊嘛，就唔喺法官或者左交嗰度。 唔系，而家最大嘅问题系点解咁多福利上争议？就系你香港系冇权去审批边啲人有权入嚟香港噶嘛？呢个先系个大问题咯。 此其一嘅问题，我觉得就系、是、其实香港人都要谂一个问题。第二样嘢就系咧，咩叫香港人？ 系 边个系香港人？嗱、呢一个咧就系大家最大嘅争议嘅问题啦。 嗯，香港人咪即系我如果以嗰啲即系一高举本土啲人咪即系香港出世嗰啲咪香港人咯。 咁咪好大镬喎、啊！如果香港出世 咁双飞都系嘅，但系喺香港出世咁双飞你都系嘅。 咁要计埋佢老豆老母系咪大陆人啊？你要 你咁数嘅话，就好多一代都唔系喎。即系底女政策嘅时候嚟香港嗰啲都唔系香港人。 唔系咁你对嗰啲人， 刘梦红唔系香港人，因为游水落嚟嘅。 吓、 ，OK， 李嘉诚唔系香港人，因为佢游水落嚟嘅。 吓、 我呢啲陶君衡就系香港人，因为点解我系香港出身嘅？系啦，我老豆陶君衡嘅老豆都系香港出身嘅，就系叫香港人。 吓、 所以咧，其实去讲紧本土嘅时候咧，其实佢哋一路都解决唔到一个困局，就系咧，咩叫香港人嘅问题？ 嗯， 你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嘅话咧，你讲乜春咧，都系冇 Q 用嘅。 系 喺我嘅角度嚟讲就系、是，因为点解咧？你定义唔到咩叫香港人嘅时候，咁有人问：喂，而家由一变七？唔係，已經係由七變一， 係 咁嗰啲係咪叫香港人咧？咁樣嗱，呢、這個就係我疑問啦。咁我對唔住，我就會更加推極端，就話對唔住啊！我都覺得其實應該香港出生先算咁樣。再進一步就係、是、咧，對唔住啦，你老豆先係算咁樣。 嗯， 咩叫本土啊？就話你真係喺香港有好大貢獻嘅人啊嘛，你同香港好有關係嘅人啊嘛。咁如果我呢个定义问题嗰啲本土嘅人係解答唔到嘅，咁点算呢？ 我諗而家一般普遍接受比较普遍啦，接受嘅都係你嚟咗七年嘅攞咗永久性居民身份嗰啲，佢会当係香港人 都唔係喎，都唔一定嘅，唔一定喎，好多係即係你广东话讲得正啦，你又专 业 嘅。 我广东话讲得正啦， 你广东话讲得正。咁佢哋係咁嗰啲人係好多定义㗎嘛，除咗你住七年之外，即係你广东话要讲得正啊，你又尊重即係香港本身个文化嗰啲成 嗰啲价值啊。 係啦、 啊。中间就夹几句英文落去啊。 唔係 ,Michael, 你即係如果我讲错你补充喎，你 我都冇乜讲错。 因为你同嗰啲人熟啲㗎嘛。点解呢啲普通市民我离开呢个圈好耐㗎嘛。 你讨厌政治㗎嘛，我知道。 係啊，普通人都系㗎。 真系讨厌政治嘅喺齐。即系除咗即系呢一个亦都系推翻咧，其实香港点解冇一啲就系一个甄选嘅，即系唔好净系讲审批权啦。大家去讲香港人嘅身份嘅时候咧，冇一啲即系一啲 common set of 东西咧，系可以俾大家一齐去讨论或者倾嗰堆嘢系符合先至系。 唔系，所以我话嗰班友真系搞错咗嘅。 系， 我的角度是那些人搞錯了，為什麼呢？ 那班友即使 即是現在在這裡批評終審庭這個判決的人搞錯了一個很重要和關鍵的問題，在於什麼呢？其實所謂社會福利的制度是在於不理你是誰啊，總之你是香港人的話，如果你是有經濟上面的困難，你是遇到不幸的時候，我就要給你這個綜合援助你嘛。 個 問題是這個關鍵嘛，你搞到去哪裡呢？就是變成是幾時來香港，怎樣來香港，來了幾耐， 這個就是血統法的其中一個因別的方法。 對不住啦，這 真的不是很得， 我 accept 不到，就是我不可以 accept 就是你出身是什麼，你是來自大陸也好，來自在香港出世也好，都攞不到綜援的，因為你是計 means tested 的嘛，因為你是真的上面的經濟困難，你才可以攞到這個所謂的綜援的即係幫助嘛。老實講，你以為綜援好多錢啊？我今日我先叫我同事幫我抄。如果一個健全嘅成年人，即係我真係豪俾你，你知唔知你攞幾多錢啊？ 嗯， 攞2000蚊咋。 嗯 嗯。 如果你有埋公屋，我當即係社會福利處俾埋公屋你，都係3000鬆啲咋。 嗯。 你點生活啊？香港？香港社會裏面， 嗱 唔好講 嗱呢個，呢個係一人嘅數值嚟嘅啫。OK， 即係如果你睇翻月供嘅批文嘅話咧，其實如果三人嘅家庭咧，每個月係平均係8907蚊嘅。咁如果你話四人啊，再打上嗰啲就多啲嘅。咁只不過係一人真係咁不幸嘅啫。 即係慳慳你都夠搣嘅喎，8000幾蚊一家四口係 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 得唔得？ 仲要有埋公屋咁樣。 我又試下從本土嗰個角度，即係問下你哋啊，睇有乜睇法。如果佢哋係可，如果係未住滿七年又可以申請居公屋，你點睇咧？ 哇！喺你依家就係講緊何喜華想追求係 啊，係啊，新鮮滾熱辣啦！ 你點睇先？你講嘅你點睇先？ 買我嚟問下你哋啊嘛！ 唔係我挑戰，我挑 翻你睇，交翻個波俾我。 唔係我自己嘅諗法就咁，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如果你話申請公屋嘅話，係。咁你要一個家庭作為單位，因為香港咧全部所有嘢，所謂嘅社會福利咧，大部分都係以家庭作為單位，尤其是喺房屋社會福利裏面。係 ，OK， 你唔會因為咁而係多咗一間屋噶嘛？ 係、 嗯，你唔會因為咁而係多間屋嘅。咁嗰啲人，所以我就第一個問題就係前設就係話，嗰啲係咪香港人？呢、這個就係個核心問題。 係， 如果嗰啲你理解係香港人嘅話咧，你就冇咩好講噶咯噃。係。因为点解咧？嗱，我不幸地娶一个大陆老婆，咁我要申请公屋，咁你因为咁样唔俾我申请公屋咩？唔系我个问题就喺呢一度咋？ 新移民可领公屋，大学生请交请还学费，仲要扣50分， 系咯？ 唔系咁，但系新移民 咗啲嘢， 同香港人都同样可以系。享受香港的教育福利的嘛。 不是 不是、啊、但是香港的大专生要什么、啊、即是你一上申请高就扣分、啊。你怎么看啊，资深左交。 不是我不是很资深的左交。不是不是我想讲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在于呢，就是说你怎样界定香港人之余，就是第二就是你怎样去分配社会的资源。 嗯， 点样分配社会嘅资源就系在于你究竟你点样去界定香港人啫？如果我系香港人，我娶咗个老婆，或者我生咗个细路，佢咪香港永久居民咯？如果佢住满七年嘅话，点解佢唔可以同香港人有平等嘅权利？呢、這个就系嘅问题嘅关键。 嗱，但系呢个有啲斟酌嘅，即系陶君衡呢一点。 系， 你又讲紧香港居民嘛？但系我头先我哋讲紧嘅例子，譬如话就系讲紧哦，一个家庭新移民嘅家庭。三个人又好，四个人好 ，versus 一个香港嘅大学生、 嗯、 ，OK， 单身嘅，咁佢可能真系不幸揾唔到一份吓、啊、超过8000蚊嘅工作，咁但系一边呢一个大学生就要扣吓、啊、扣50分，另外呢一边可能仲有吓、啊，即系社会即系社工吓、啊、写埋信咁样，仲可以特快上楼添，喂。即系你点样可以因为你嗰个 criteria 而决定先？呢一个系真系不平等嘅。喂，我做大学生我都兴啦，系咪先？ 唔系两者系咪有互相 mutual exclusive 先？系咪互相矛盾？ 我都冇明佢背后点解要扣分嗰个逻辑嘅。 系啦，嗱，第一我唔系话代表我赞成呢个扣分嘅制度。如果你一个人嘅，你咪申请咯。OK， 佢都系排队嘅啫。即使你话。摆多个即系港人内地所生子女好，港人内地娶咗个老婆又好，咁你都系排队嘅啫嘛， 排队有计分噶嘛， 二三或者四个人一个家庭，咁你就排队咯。 唔係 mutual exclusive 㗎。 喂，依、這个计分就系会令到呢一班咁嘅学生就系首先扣咗，即系毕业生扣咗五百分。 你觉得系咪经济学上面一个理论叫 parental optimality？ 有冇大家有冇读过？ 冇啊， 即系一系就我有，一系就你冇。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即系所谓零和嘅游 戏。唔系佢唔会冇嘅，咁但系个大学生迟咗嘛，佢要扣分啊。扣分之餘，仲要有一班人係可以即係快啲嘅。 之前計嗰條數就係依家， 佢梗唔會冇啦。佢遲咗好多， 就係冇。即係如果啊嚇， 唔係就算我話俾你聽，如果你所謂嗰個新移民嘅子女或者係老婆，都係唔計嘅，佢都係同你排緊隊嘅。點解你覺得佢會係優先咗啊？因為佢有著數啊。 呢、這個就係關乎你頭先所講啦 ，OK？ 香港嘅一啲房屋嘅福利啦，好多時咧都係透過一個家庭為單位而作為依歸，咁、所以咧佢係喺計分制度上邊咧係優待家庭，而係半懲罰啦個人嘅。 嗯， 呢一樣嘢就係令到咧就係點解就算係一個大學生 有，你唔係反對新移民啊嘛？你個問題就係、你應該係反對。点解一个人申请嘅时候会比家庭更加系唔合理啊嘛？ 我而家就系问你嘅，就系头先你所讲个逻辑咪唔成立咯？你而家咪自己打自己嘴巴咯？ 我唔会啊！有啲系以家庭作为单位嘅队，有啲以个人单位作为嘅队，无论你咩嘅学历，都系咁样排队咯。 咁所以你而家咪你答咗你自己咯？我头先系质疑你头先嗰度冇讲呢个 point。 哦，多谢你， 明白。 饮大咗大 家。喂，咁不如其实 Johnny 头先都未完嘅，不如即系继续讲翻份判词先啦。即系头先又即系差咗少少。 大致上系咁上下嘅， 系咩？ 讲快，你想你讲个录音冇咁短嘅，即系你讲佢大约系 好短 嘅 啫。 系有啲讲佢大，系有啲讲佢，仲有就系咩啊？即系每一个即系譬如综援政策嘅原意就系即系要帮助 政策，佢就系基本法有之前已经有嘅，佢有讲过呢样嘢嘅。 嗯。 咁你但係佢而家你話04年就減啊嘛，因為本來就係一年嚟香港一年就可以申請㗎啦。咁到2004年咁嗰陣時經濟唔好啦，咁cut開支啦，咁政府就 cut 咗落去，咁就變咗要設限，就七年先至可以申請。咁法庭有睇過考慮過呢因素，佢就話呢一個係個倒退嚟嘅。你憲法咁啊，基本法當係憲法啦嚇。咁憲法保障嘅權利，如果你要有個倒退嘅話，你一定要有好合理嘅原因。咁佢就話 ，which is 你而家嗰個七年限制係唔合理嘅。 嗯，其實即係嗰個限制為咗慳錢嘅，咁就唔係好合理啦。 係， 其實可唔可以講就係呢政府咧入嗰個細章咧，其實係寫得差咧個原因，求其咁樣玩。 咁我唔知喎，呢個真係。 即係佢， 我淨係睇到判詞，我睇唔到佢入嗰啲邊證據。 唔係，咁政府咁喺個判詞裏面亦都寫咗啦，政府就係話嗰個原因係為咗嗰陣時慳錢啊嘛。係 啊。 咁呢一個，如果政府，你覺得如果政府擺第二個理由，會唔會好過依家咁？ 做咩理由擺先？ 但佢擺唔到第二個理由嘅喎，佢當時佢自己份政策文件都真係咁寫嘅嘛。咁佢唔可以推翻佢自己講過嘅嘢。 咁佢真係寫即係冇得咬。 即係佢冇得話，佢冇得。 唔係，應該你翻翻轉頭去諗。當日政府定呢個所謂七年呢樣嘢嘅時候咧，永久居民享受香港嘅所謂呢一個嘅社會福利呢個政策咁樣係咪？係，就翻翻我頭先講嗰樣嘢，究竟乜嘢叫香港人嘅問題？係，即係話如果你定七年嘅話，咁係咪七年之後我哋先可以享受呢一個嘅免費醫療咧？ 這個係判詞入邊有 七年裏邊係咪應該享有呢一個嘅免費教育嘅機會咧？我嘅細路，我系咪七年嗰阵时候咧，我先至可以享受房屋嘅福利咧？不过而家有一半 有啲唔 好啦， 而家有啲福利一落嚟就有噶啦。咁你医疗教育嗰啲都系噶， 唔系咁你咪要 define 点解系七年咯？ 潘慈有讲啊，呢一个即系佢就系攞咗医疗，系医疗嚟做例子。咁系咪咁系嗰条友咁话有咩投人申请？咁要用呢个公共医疗服务咁要做唔得、啊？你唔系香港永久居民，咁你要真系俾翻个证件 啊？条街都难 系咯， 其实。条界好难画 嘅，系啊，咁所以即系咁我开头觉得，即系我开头啦，咁我睇即系未睇个判词之前，哇，觉得哇，咁黐线嘅判决都做到啊，咁样，咁但系睇完， 但系你03年之前其实系一年嘅啫嘛， 系啊， 咁你改由一年变成七年嘅时候，你咩道理先？咁终审法院咪答咗你咯，佢话如果你系因为钱嘅问题，呢、這个唔系一个所谓嘅 legitimate cause 嘛，佢嘅意思大概系，即系合理嘅理由啊嘛， 嗯。 即係所謂，如果你話因為係錢嘅問題咁啊，咁你係咪減一半呢個救護車，減一半呢個消防車啊？ 嗯， 係咪先？咁呢個係一個完全冇道理的一樣嘢嚟喎。 就算從法律上，唔係，就算從公共財政上面睇咧，其實咧，就算依家佢將七變一啦， OK， 所預計到去增加嘅呢一個嘅社會福利開支咧，其實都係相對有限，講緊係由翻10%嘅新移民去攞綜援變翻20%，中間可能係多緊每年接近由20多億到有人估係400多億。 唔係，所以有啲人咧就喺我未做呢個節目之前咧就話我唔係好熟綜援嘅政策，大佬啊，我做咗20年嘅區議員。我同無數嘅人攞過呢個綜援 申請啦， 我黑埋眼色申請。我覺得第一我要 challenge 嘅就係啦，其實而家攞緊綜援嘅數目咧，所謂新移民佔綜援裏面咧，喺整體上面根本係唔過超過10%。 唔係，係啱啱好貼10%，而且絕大部分都係呢一個即 係老弱傷殘。80多-90% 都是老弱傷殘，佔呢個整體嘅政府嘅開支，而家整體政府開支係3000多億，佢即係100多億，仲新移民裏面只係佔100多億嘅啫喎。 咁呃綜援嗰啲咧，即係香港好關心噶嘛？呢個係。 咁你香港人唔呃綜援咩？屌，定係新移民先呃綜援嘅咩？ 香港人啊嘛， 唔係你點樣反證呢樣嘢先？係咪先？即系你完全冇道理嘛！如果你话香港嘅就业率啱，我睇下我同事阿 Jack 嗰篇文，佢香港嘅就业率咧，新移民同埋呢一个嘅香港人其实系冇太大嘅差别嘅啫嘛。新移民嘅就业率咧就系60多%，全香港人嘅就业率都系60多%，所以话系综援养懒人，或者系鼓励啲新移民系攞呢一个嘅综援。其實是 insignificant 的嘛，這個因素。 那李子敬那些可以收檔啦，是啦。 不是，我想是因為這個政治氣候又或者是這個中港矛盾的氣候而帶出了現在這個這樣的就是氣氛而已。那這個判決剛剛在這個時間所出現而引申到的東西其實是 beyond 法律的東西。 其實大家覺得 當然了，當然不只是法律問題啦。 其實我覺得法治上就是保住了的這個判決。 不是，我想有另外一個想法的。 是。 如果你话综援养懒人嘅话，或政府系基本上系唔应该介入呢个市场嘅话咧，其实所有嘢都 cut 晒佢。因为点解咧？其实所谓右交嘅逻辑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呢个世界其实应该系有能者居之。你有咁嘅能力嘅话，你就咪购买嗰啲服务咯。即系例如我僆仔嘅时候，我哋读咩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就系你有钱，你咪自己去做咯。教育。自由市場浮動不應該給福利，是不是香港人都好都不應該給的。去醫療的話，你有錢的你咪找個好一點的醫生， 你不應該是靠政府去補貼的。無論那個是新移民和不新移民都好，因為為什麼呢？我們是完全一個 dependency 嘛，我們 depend 緊這個政府嘛，是不是？那你接不接受我這個邏輯呢？無論教育、醫療、福利、房屋 保安 摆翻去市场度，呢个咪又加个逻辑咯。佢嘅逻辑就系咁啊嘛，就系话你有能力嘅，你自己去负责你自己嘅嘢，你唔好叫政府帮你啊，唔好话新移民啦，你自己都唔好帮你。你有能力，你自己搵到钱嘅，你自己解决你自己嘅问题，呢个先系公平啊。同右嘅逻辑就系呢个点解系公平咧？就系因为我有能力去解决自己嘅问题，我唔应该系靠政府嘅。全部都是这样。不要讲新移民了，所有人都是这样。因为你没有能力，因为你渣。亦都可能你不靓女，亦都你不靓仔。所以你没有市场。得不得呢？因为其中一本书是这样讲，我不应该为这个的漂亮征税。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就是经济学最右的一个讲法嘛。是吗？我不应该因为我自己的努力，我赚到的钱回来，我不应该帮其他人的嘛。那行不行呢？唔系我，如果我推到去极端嘅话，就系、是、所有嘢呢都唔好做，唔好话嘥钱同唔嘥钱嘅问题啦。即系例如啊，我同事佢写咗篇文就话退利得税退咗11多億，商业登记费冇咗19億，四季差饷唔见咗8多億，遗产税唔见咗15億，红酒税唔见咗4億。 即系政府自己都有好多 钱要收。你综援就算你加埋七年嗰啲有、多幾錢啊大哥。 唔係嗱，依家有 個香港係咪一個咁嘅社會先、你有得佢死，有得佢冚家產。 又唔係咁講喎，咁就算即係香港政府少收咗啲錢，咁收埋嗰啲錢啦，咁都唔代表會俾新移民㗎嘛。 咁你反對嗰樣嘢先啦，你反對紅酒先、你反對唔應該取消遺產税，你反對唔應該 益差饷啦，唔收翻呢一个嘅商业登记费，收翻呢个利得税，你攞翻嗰啲嘢先，系咪先？嗱，你要收呢个综援啊嘛，同样道理，点解你唔做呢样嘢咧？同埋，如果我再推到去极端嘅话，唔该你，所有人都系要为公平正义啊嘛，自己有能力嘅，你自己解决自己嘅问题。 但我又 全部市场价格去定森林逻辑啊嘛，呢、這个世界你有能力嘅，你叻仔嘅，咁你自己解决你自己嘅问题啦。你揾医生嘅，即系正义。 唔系，如果你、這個、如果去到最右，真系会变咗咁。 系啊， 唔系咁咯，唔系我唔使，我唔使你啊。我唔使理嗰班人，你即係六七暴動點解會出現啊？ 邊班？ 我講翻歷史就係、 okay ， 即係嗰班即係嗰班渣嘅人啊，冇教育質素、好窮嘅人，攞著數 abuse 呢個 system 嘅六七暴動咪就係咁， 係 係咯，就係嗰班人搞噶嘛。好正義喎、啊，六七暴動屌！ 但係經濟損失係幾多？係唔見咗幾百億？如果你計翻而家現值嘅話，啲人係會反你台嘅、你咪做咯。你咪試下咯。當你歧視人嘅時候，人哋係會歧視你嘅，因為你渣我。你渣我，我唔該你嗱，你唔好攞我福利啊嗱。土瓜人有份交税噶，李嘉誠有份交税噶，佢交最撚多税嘅人，全香港大部分嘅稅率其實係嚟自利得税嘅，就係、是、做生意嗰啲傻佬噶。你最憎嗰啲官商勾結嘅人噶，嗰班人就係最有權話俾你聽，你唔應該俾呢啲福利，因為點解我可以交少啲税？你班唔班先？我唔buy对唔住，因为点解咧？最后嘅结果就系咧，所有渣过你嘅人，同埋呢一个嘅能力低嘅人，喺个市场会被淘汰。呢班人咧，最后咧就会反抗你 嘅。嗱，问题嚟啦，咁你担唔担心呢个判决即系会即系多咗啲人，多啲新移民走嚟攞综援先？即系大家讲下啦，唔好净下肚啦。系咯， 咪始终都有个诱因喺度嘅， 即系好似你嗰个录音所讲咯，即系个法治上系即系系守卫咗嘅，咁但系即系个社会就要付出沉重代价啦。 系啊，我的确觉得系咁嘅。唔系你基本法白字黑字写到咁，香港居民就有权去攞。如果中央法庭都判一个结果，即系判一个判案出嚟系同嗰句嘢相反嘅话，你都会觉得有问题啦，系咪？咁佢而家系 uphold 咗呢样嘢啫噃。咁呢样嘢法治上，我觉得系赢嘅。 是 但是当然付出了很沉重代价啦，而家可能很多人觉得 吓 Michael 两点嘅啫，一就是呢一样嘢究竟会唔会有法啦？原本冇谂住嚟香港，冇谂住可能就咁攞福利摊大手板嘅人，真嘅即系喺大陆嘅人真系过嚟咧，无从得知。OK， 就算你依家点样讲咧，都系个 estimation 嚟嘅啫，冇人可以俾到一个 big picture 或者 accurate picture 讲到出嚟。OK， 就算我之前我昨晚读过条数咧，其实嗰条数都唔系好准嘅。呢个第一，第二， 最高去到21亿啊嘛，系嘛？讲嘅讲法系， 其实如果系双非嚟嘅话咧，就算依家呢现行咧，其实双非都已经可以申请噶啦。OK， 其實係冇關呢一個現行嘅關係，即係呢個判決嘅事啊。 我話俾大家聽咧，就係如果你喐嘅時候咧， 我仲有第二點喎、啊，阿哥。 哦，咁你講埋第二點先，講埋第二點先。 第二點其實係一個政治嘅問題，就係、是、何喜華嗰個姿態，嗰、那個姿態先至係令到更加人更加氣憤，就係、是、佢搞掂咗第一個 point， 就係呢一個係啦，就係呢個綜援制度。第二個就係公屋，即係咁樣，究竟佢個 list 要搞幾長咧？呢一樣嘢先至係令到即係香港人氣憤。 careless 何喜华，因为点解呢个系凉粉嚟嘅？但系咧，我想再俾啲数字大家咧。其实如果大家要喐嘅话咧，真系影响到香港人嘅话咧，其实啲内地嘅专才 系 我睇翻2012年嘅数字，内地专才嚟咗咧几多咧？8000几，优秀人才，因为全世界嗰啲2000几，投资移民嘅嚟咗8000几，2003年到2012年，因为投资移民。同埋帶埋佢屋企人嗰啲人咧，嗰啲人先係爭緊你飯碗。專才爭緊你飯碗，因為點解咧？所有中產嘅工作係冇咗。第二，所謂投資嗰啲就係炒貴曬你哋啲樓。其實如果對香港人嚟 comfortable 嚟講咧，你揾嗰150人嚟最好。點解你話踩住佢膊頭上啊嘛？屌！ 咁即係咩啫？咁只係嗰個冇咁撲街喎。 唔係啊，嗰啲人係渣過你啊嘛。廣東話又講唔正。学历又差，搵嘅钱又低，系咪啊？又攞你综援，咁你咪 feel comfortable？ 你如果攞我头先嗰啲数字， 只是2012年的數字，即是8000、2000、8000、2000多那些，那班人全部厲害過你的， 冇班人， 嗰班劲过你， 嗰班就喺老懒食晒仔食晒女嘅， 系啦， 冇计到，大家冇得做。 咁啊，下一节要先要继续再问阿陶君有啲咩讲啊，真系讲多少少。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各位听众，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我咩都多，我系 Waku 外国我。 各位听众，我是 Kevin Ho， 祝大家圣诞快乐 ，Joy Noel。 炮打司令部，爆息无交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陶君衡。阿龙 ，Anthony， 大军发。 啊，第二节翻来咯，咁啊，我哋 live 亲咧都有位即系忠实听众喺度嘅，不过你都系翻去赌马把啦，真系。 系喎，今日星期三， 系咯，系即系你老细又俾你听，你喺度有乜位嘅真系。咁好啦，喂，头先其实即系问紧咧，嗰、那个官司其实我哋都认同，即系法治就咁啊赢咗啦，但系即系个社会即系付出好大的代价啦。咁啊， 唔系我唯一觉得个代价系咩咧？ 系 就系、是、撕裂啊！同埋咧，你將個責任咧係擺咗喺啲新移民度，我覺得呢個係唔合理嘅。 咁唔關事，撕裂撕裂 咗 嘅啦。 如果你話社會上係唔應該照顧一啲因為 means tested 係過到關嘅人嘅話咧，咁咪繼續所有人都唔好做，唔應該理佢究竟係咩人啊？因為點解咧？嗱，我其實我頭先有少少邏輯，我唔知道你大家聽得明唔明嘅就係、是。我第一我就話基本法係唔應該寫啲政策性條文落去嘅、 嗯， 所以咧你就俾個機會人哋去司法覆核， 係 呢個是其一。 係 阿、大律師阿 Johnny， 你都認同啦，係咪呢個？你點解大佬？ 聽你講， 你又低税制，你又寫埋啲金融啊，即係教育嗰啲政策裏面十 PK 啦，成日俾人司法覆核啦，因為你要50年不變啊嘛。呢個是其一，是其二就係點樣定義香港人？攞完身份證嗰啲係咪叫香港人？如果你咁样计嘅话咧，咁样都唔制嘅话咧，即系一年跟住你要摆七年嘅话咧，咁我就计香港出生噶咯，或者计几多代人喺香港噶咯，咁不如你全部唔好俾啦，全部唔好俾咪好咯，咁咪公道咯，全部唔好俾嘅公道系在于边度咧？就系、是、我有能力嘅，我自己解决自己嘅问题，即系正如小弟。即係呢個生息肉嘅時候，我都唔會去排政府醫院嘅，大佬，我等成年咩，大哥？咁咪我咪俾10000蚊走去切咗3粒息肉咯。 嗯， 就咁簡單啫嘛。咁我有能力，咁我咪快快脆脆解決我自己肚屙嘅問題咯。肚屙都幾年啦，大佬，成日都肚屙咯。無論醫療又好，福利又好，教育又好，房屋又好，全部都係咁樣做法，咁咪最好啦。屌、你死你賤，你班撲街。 咁但係即係你會唔會覺得會因為咁樣而多咗大陸人落嚟攞綜援先？ 有咩印證得到呢？嗱，你問我，我睇法就係、是、呢班人呢先至最有鬥心嘅。 竟然點解咁 講？因為點解呢？數據上呢係印證到嘅。如果你話香港嘅就業率係六成幾，而新移民嘅就業率都係六成幾嘅話呢，即係話呢班人其實唔係因為佢係新移民呢，而係繼續有佢勞動力㗎嘛。 嗯， 我訪問一下你得唔得？如果基本法36条本身已經寫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先至可以享有啲福利，你個睇法會唔會唔同咧？ 有咩唔同啊？ 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咁寫係合理咧？ 我覺得如果你香港嘅即係法律制度係應該係一視同仁咯，唔應該嗰個人係唔係因為新移民而係受影響？ 咁但如果佢寫咗，即如果啊係寫咗呢個 permanent resident 嘅話，咁就變咗可即嗰班新人 嗱，未97年就唔攞得噶咯。 因為80年代、90年代制定呢個基本法嘅時候咧，係希望馬照跑，冇照跳啊嘛，吸引翻嗰啲人香港人翻嚟香港啊，所以你成個制度咧係凍結咗喺80年代同埋90年代，當年嘅目的就係咁啊嘛。但個問題就係、是，因為嗱呢個係我認同嘅。即是你冇屈我，就係話咧，內地人咧最叻咧就係 abuse 呢個制度，佢最叻係去 abuse 呢個制度。但係你話俾我聽，佢係咪因為 你有中援 ，that's why 我會更加積極去攞呢一個嘅居留權，係 啊， 單程證。咁我又覺得印證唔到喎，因為點解咧？大家嗰個嘅就業率都係60%啫嘛。 但係今日就 呢個亦都係香港當陣時呢個契弟曾蔭權即係貪爭定嗰個政策嗰陣時候個目的啫嘛。 嗯但今日就有篇新聞、哦，有個即係嚟香港住咗四年嘅內地人咁啊，興高采烈去攞。 屌，我都去做篇新聞俾你。我話有一個內地人啱啱落到嚟，屌我死都唔肯攞中援咧，大佬啊，有頭髮邊個肯做辣痢啊？香港大把黃金。你有能力咁咪賺到錢咯？ 唔係㗎，有嘅人真係會質疑你呢一個咁嘅前設㗎。 唔使做又可以攞錢咁樣。 同埋我諗都真係之前有新聞係即係國內有啲網站係教人點樣落嚟申請呢啲嘢㗎嘛。即係真係有啲咁嘅情況， 所以真係會有機會，即係多咗人落嚟就咁樣攞仲援嘅喎。你唔好講到咁， 我又覺得唔係完全冇咁嘅有 嘅。如果你覺得香港嘅公務員制度係廢嘅咯。如果呢個假設就係、是 啊， 你要做 means test 噶嘛、 嗯？ 你嘅 means test 係要其實好嚴謹噶嘛，大佬。 咁、嗯、如果 有幾嚴謹？ 如果真係一落嚟就諗住我真係 資產審查、入息審查， 唔係依家講緊就係 JR 嗰個 case， 其實屋企人喺大陸都有樓啊嘛。 系啊，系 啊，系啊，大陸都有樓，只不過係因為 堅噶嗰條友， 堅噶就係、是、嗰、那個就係、是、嗰個 applicant 咯。但問題就係在於嗰個咁嘅 applicant， 因為嗰間屋同時間有佢哋兩個仔嘅業權，而佢哋又唔簽衰仔紙， 嗯 嗯， 咁先搞到佢申請唔到綜援， 就係咁咯。咁你唔應該因為呢一個嘅 applicant， 佢曾經內地有樓， 係 而係影響到其他人噶嘛？ 即係因為 case 呢個 specific 嘅 case， 你可唔可以咁樣 generalize 佢先？其實你如果你話香港嘅綜援制度嗰、那個所謂嘅 means test 係包括兩樣嘢嘅，第一個係資產，第二係收入嘅話，其實你唔單止應該 check 香港嘅，應該係 check 埋內地噶嘛。 呢、這個其實係牽涉到， 亦都係涉及到佢嘅內地嘅屋企人。 係啊，呢、這個其實係牽涉到，其實香港去 check 人哋嘅資產嘅時候，即係審綜援嘅時候，可唔可以問其他嘅司法管轄區去 check 去 verify 嗰個人係咪喺嗰個地方有資產？ 咁你就唔係講 呢、這個、那個難度之處就係 唔係？所以你翻翻轉頭嘅問題就係，你已經唔係講緊究竟嗰個人係咪內地人？是新移民的問題， 是啊，是全球 香港人亦都有呢個問題嘛。 其實唔關人事，係全球，係啦、啊，就係、是、呢個問題。 如果我喺加拿大，我有物業咧， 呢、 這 個就 係 check 到咧。 呢、這個就係牽就係、是、列資津士登啊，即係呢啲咁嘅嚇，即係被逃避資產嘅天堂啊。 同埋你翻翻轉頭去講政策嘅問題，你問我香港只係所謂一個嘅welfare model， 其實係一個 residual 嚟嘛。你唔好以為好勁先得㗎，所謂剩餘嘅模式嘅或者真係好唔掂。我先係救救你咋？ 咁即係你。 That's why 點解話得四個人？ 呢個不嬲都係啊，香港啲。 呢個不嬲都係福利 做。你三四個人嘅家庭，你真係全家人都唔走去做嘢嘅時候，我都係俾七八千蚊，我都唔知你點樣分㗎，大佬。 即係 social security 不嬲都係 residual 㗎啦，咁樣咁。 唔係咁，但係你有 institutional model 㗎嘛？ 有喺即係喺教育啊、房屋嗰啲咁就都算係 institutional。 即係到墳墓嘅福利國家就話、對唔住，你個人嘅不幸。唔係你個人嘅問題，係我社會都有責任去照顧你。如果你用呢個 model， 咁你仲撲街？ 唔係，但係依家最慘就係啲即係啲左交俾人嘅 perception 係去到 structural welfare model 嘛，你明唔明啊？即係行出嚟個感覺，俾人覺得我要行到去冇呢個 citizenship 嘅界限都可以 untitle 呢啲咁嘅，即係佢哋行嗰個姿態係咁。 我同意，我同意佢哋。 咁其實就嗰班人最慘就係亦都喺泛民裏邊啊嘛，咁啊變到一足高打一船人咯。依家有呢個咁嘅情況存在、其實係不得不避免嘅。即係我好同意一樣嘢，就係人有理想係好緊要嘅。但係即係有啲時間係咪應該可以收下先？ 唔係，如果你話推到去最極端嘅對人性，其實呢個係一對人性嘅判斷嚟。我今日喺度一路成個晏晝喺度思考緊呢個問題、就係其實資本主義制度點解會成功咧？你有冇諗過 ，Johnny？資本主義制度點解可以話即係好似呢、這個日本嗰個學家咩福山咁講？佢、就話呢、這個即係最後嘅終結 ，the end of history 就係 capitalism。其實佢就講緊呢樣嘢，就係人係自私。人係自私嘅話咧，所以你所謂三權分立嘅制度互相制衡係啱嘅，因為點解咧？人係會不斷喺度爭取自己嘅權力噶嘛。當我有權嘅時候，我梗係攞盡啦。第二，我有權利嘅時候，我亦都攞盡。資本主義制度亦都另外一個成功就話人因為 本質上是自私的，為了自己的利益是會不斷在爭取、就是、自己個人的利益的，所以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不會成功的。 嗯， 回到最後的問題就是這個基本的哲學的問題。 嗯， 在社會主義不會成功， 是不會成功的，因為為什麼人是自私的嘛、嗯、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是會不斷爭取不斷爭取的嘛， 社民連應該執得㗎喇，係咪先？ 社民連執唔執呢，我唔敢講，只係我哋作為一個 即係如果根據呢個理論嗰社民連其實即係唔使存在呀。 唔係，所以你咪點解要三元分立咗 啊，大軍伐嘅最尖鋭問題。 唔係，我先答咗你啲好 general 嘅講法， 突然間講咁細 嘅 check and balance。人係因為自私嘅，我哋係不斷係壟斷自己嘅權力，不斷喺度侵權嘅、嗯、that's why 我要 check and balance，行政司法和这个立法我们要完全独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另外一面就是说呢，我有能力我努力的时候呢，我应该是攞返我几多少。 嗯， 你自己没有尽力的时候，你在这里即是做 free rider， 你做这个寻租效应的时候呢，就你我不给你这样做的。 嗯， 啱唔啱 啊，咁咪咩囉，咁咪社會。 你個結論係咩話？ 我的結論就話 咪你覺得 你講咁文係咪需要潮濕。 我哋呢一個嘅觀點即係話我哋講即係世界大同啊，呢、這個世界係冇國界啊，呢、這個嘅地球村嗰啲係完全唔 work 㗎嘛。你覺得呢個世界可以救你咩？你唔撚掂嘅时候，你遇到不幸嘅时候，好简单啦。 唔系佢头先话共产主义行唔通啫，系嘛？ 唔系社会主义行唔通， 唔系社会主义行唔通， 执得啊！ 共产主义 到否定世界大同嗰啲， 唔系共产主义，因为行唔通，所以根本系唔可能世界大同啊。 嗯， 你系一定要喺呢个森林逻辑里边，为咗自己嘅权益系自己争取啊！你唔可以靠社会福利，唔可以靠其他人救你啊！屌， 嗯、 就咁简单啫嘛。唔系点解会出现而家呢一个所谓批判即系中援嘅现象？一年又好，七年又好啦，屌你香港出世都好啦。 嗯， 点解我要救你先？ 嗯， 屌你自己仆街咪仆街咯，你瞓街就瞓街咯。我点解要有公屋啫？点解要有教育制度啫？ 嗯， 系咪？我点解要社会流动啫？关我春事咩？你老豆以前叻， 嗯， 有能力，咪可以带到你咁样咯？咁咪公平咯？ 嗯， 咪点解要做呢样嘢啫？ 嗯。其实即系社会， 唔系，其实我系问你头先引完嗰本书讲完嗰样嘢，同埋你而家讲嗰个，即系你想讲咩啫？ 唔系，我想话俾你听，喂，呢、這、一个所谓嘅歧视嘅观点咧，歧视穷人又好，歧视新移民又好，永远都存在， 系 永远解决唔到呢个问题。你唔好攞西方嘅世界嗰啲价值嚟喺度比喻啊！ 其实一样嘅，喺西方社会都系会歧视新移民嘅，一样 一样系歧视你嘅。你知，所以你自己本身要点解右派嘅观点系从来都系 work 嘅咧？就系话你要自己增加自己嘅竞争能力啊！ 嗯、 你要能够喺市场里边竞争啊！喂，有一日对唔住啊，根本就唔需要大律师，亦都唔需要律师嘅时候，屌你咪失业咯！我理谂得你死 啊！唔使会计师， 系咪啊？嗰阵就 系， 系咪啊？有咩所谓啊？ 咁其实社民连存在系将呢个社会唔拉得咁有嘅啫。 是咪系咪咩意思？ 咁你所有左翼政党都系 啱啊！你创会成员喎，问你啱唔啱呢个大佬啊？ 我只系能够令到啲人觉得呢个世界其实系有啲人系嘅，即系价值嘅存在系值得尊重嘅。 系 我唔可以睇住佢去到医院嘅时候，佢系冇人医嘅， 即系俾咗钱先。 佢系穷嘅话，佢系唔可以受到教育嘅；佢系穷嘅话，佢系唔应该有房屋嘅福利嘅；佢系穷嘅话，佢系唔应该系攞到基本嘅生存嘅权利，包括社会福利或者系个三餐饭嘅。 嗯，咁即系 简单。我唔理佢嗰个系咪新移民，我理得佢嗰个系咪新移民啦。 嗯， 所以我 back to the basic 就话。边个叫香港人？其实对我嚟讲系唔重要的。 但有冇考虑过嗰个阴谋论嗰个讲法咧？即系中港融合嗰个阴谋论。 唔系我喺度批判噶，我同阿 Michael 系同一个观点噶。 系， 我认为中港融合一定系扑街噶噃，香港一定系扑街噶噃，一定冚家产噶。 即系你觉得经济系 唔系？即系而家啲人咁扑出嚟， 最后就系政治融合噶嘛？ 你扑出嚟闹嘅原因就系因为惊呢一样嘢啊嘛，即系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因素嚟嘅。 但系翻唔到转头。 系， 唔系我都系想追下陶君衡啫，即系既然 过追， 即系既然呢、這、一个即系收 即是你有修正资本主义，即是丛林资本主义的弊端，即是你觉得这个社会主义存在，即是或者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团体去存在，就是有这个这样的即是修正资本主义错误的时候，那其实如果修正到晒咁都即係 修正唔到嘅， 係修正 嘥鬼命嘅，係咪？馬斯其實佢嘅理論係 OK 嘅，佢理論係 OK 嘅，不過咧佢係了解唔到人性，因為人性係自私嘅。 咁但 係最後咧都係會為自己攞最大嘅利益嘅。 咁但係 That's why 會出現咧。即系呢两日嘅 Facebook 里边咧，大家系疯狂屌查啲新移民，其实唔捻关新移民事嘅，屌嗰啲新移民都系同大家系冇分别嘅啫嘛，屌我都系想搵份工啦，因为现世代嘅社会福利已经唔系讲紧所谓我瞓喺度唔使喐嗰种嘅，而系 work fair 啊 ，work fair 嘅意思就话唔该你啊，大佬， 咁再 你要去再培训啦、啊。你要去沙滩執垃圾都好啦，大佬，我真系要俾你嘅时候。 咁再嗌社会主义系咪其实都系嗌得 冇实噶，唔捻冇实噶，我认为。 我听到啊，我嘅 唔捻冇实噶，因为呢个系违反人性嘅，违反人性嘅。呢个系只系宗教话俾你听嘅啫，不过呢个好过陈云嗰套。 系。 你记唔记得我哋僆仔嘅时候 开始讲呢啲啊？ 圣经嘅时候我哋讲咩啊？施比受更有福。戇鳩嘅，現世界話俾你聽，施比受更有福嘅人，即係我哋講嘅啫嘛。 話你小心跟你老婆翻教會嘅時候， 唔緊要，我同我老婆 會唔會翻唔到會警？ 唔係我同我老同我老婆喺呢個問題上嘅立場咧，佢係極左，我哋係冇咁左嘅，係咪？ 咁你 施比受更有福啫。 咁你好似受咗洗嘅我哋。 唔系我系俾阿妈屈咗入去嘅， 哦，咁即系都唔系自己。 可能 WhatsApp 嚟，我话你今晚唔使翻屋企咯。 好啊，好啊，今晚唔使翻屋企。 好啦，咁啊，差唔多啦，咁啊，大约。喂，咁我不如即系讲。 我俾人屌爆啦，大佬系嘛？ 你惯咗啦，系嘛？ 唔系我帮我讲下啲公道说话啫。屌，唔系我常以西就系香港系一个 residual model 嚟嘅，你唔扑街冇人系会俾钱你嘅，同埋你要靠自己努力啦，仆街！屌你唔可以依赖呢个社会噶、嗯， 即系就算 加强自己嘅竞争能力系最重要嘅。 就算当年创立社民联都系咁话啦，依家系咪？ 唔系我最后嘅总结，我最后嘅总结就系咩咧？你睇下呢个正义论咯， 啊， 正义论边个写 ？John Rawls， 嗯， 好出名嘅一个哲学家，佢就话咧，人喺呢个正义嘅社会里边咧，有两个条件，第一就系、是、我哋人人生而平等。就是在这个的言论啊、集会啊、结社嗰啲时候啦、嗯。第二个原则就是话我哋照顾弱势嘅。 明白。 如果你能够所谓公平正义嘅话，你根据呢个观点嘅话咧、 嗯， 你就会明白我系讲紧咩。 嗯，我有少少明，因为今日真系饮得多酒，所以就要集中，大家都即系呢个先系重点。喂，咁我哋讲下第啲。 喂，死啦！今日请咗人民力量啊，阿、嗯、Johnny 过嚟咧， 计啊，太多嘢讲呢个礼拜下， 你系咁屌我有咩用啫？ 咩啊？ 我又唔系攞中门嗰、那个，我又唔系新移民，屌你班友真系。 你做咗廿年嘅吓 ，call and call 左交啊嘛， 系咯，系咪先？Johnny 就唔介意再上多次嚟噶啦，我屈咗佢先啦。 可以， 咪咯，屈咗佢先啦，大佬。 咁快屈定先啊？ 系咯 ，OK， 唔使屈嘅。 喂，咁跟住就讲少少第二啲嘢啦，就反而系 有啲 我自己想讲多啲嘅。喂，大家记唔记得即系？喂，前日有件盛事、哦，犀利、哦，知咩事先？ 我瞓咗觉，所以我完全冇睇到。 瞓咗冇睇， 冇错， 瞓咗冇睇，真系。 我由七点半钟瞓觉瞓到第二朝八点。即係完全 skip 曬， 我唔知發生咩事。 Johnny 都唔知啊， 邊單？ 喂，好轟動嘅喎、啊，全城廣撐熱論嘅喎、啊，呢單嘢係選市第時候喎、 啊。真唔知喎、啊，你講嚟聽下。 你唔知啊？喂，咁 OK 冇問題。 你逼化啲聽眾先。 唔係咯，我連呢個最佳時第、最佳時候我都唔知。 我都唔知，我就係知咩子華好似攞咗咯，就係咁樣咯。 之後馬國明坐冷板凳。 馬國明我唔知喎，之後點樣？佢其實有幾多個獎我都唔知喎。喂，咁我再問下問係下個問題嘛，圖啦。喂，記唔記得兩個月前咧？咁我有位朋友阿 Norris 咧，咪即係坐喺 Johnny 嗰位喊到梨花帶雨嘅。你記唔記得佢咩事啊？ 咪 HKTV 嘛，俾人炒 係啊！咁嗰陣時啲香港人點樣啊？你記唔記得？ 咪炒 HKTV 群情洶湧咯， 炒 HKTV 咁對 TVB 要點樣噶？ 係咁屌柒咧呢個 TVB 咯， 係咁屌柒佢，仲有乜嘢啊？ 咁咪覺得佢啲劇唔係好撚掂咯，我哋冇選擇嘅權利咯， 仲有識電視啊嘛， 係咩？係啊，我識咗好多年，所以 萬千識登賀台慶， 佢萬千識登賀台慶喎，好 Q 勁嘅喎。但你知唔知前日有件盛事，全城香港人都討論啊？ 咩啊？ 選視帝視後喎，好多香港人講嘅喎。 唔係嗰日我有睇電視啊。 竟然又睇電視，好神奇喎、 啊！我好偶然咧，即系、去呢一個嘅打緊邊爐嘅時候咧，就有機會咧睇咗呢個視帝視後。 係嘛？係咪好光榮啊？即係覺得 唔係啊， 盛事嚟喎呢單嘢。 我第一呢一生人第一次睇，我有兩，我覺得有兩個問題。我話第一，屌你咪 TVB 自己選自己有咩意義啫？ 係咯，其實你如果對電影有少少嘢， 但係嗰啲藝員咧，我睇緊嘅時候咧，覺得佢哋哇大佬梨花大雨喎、啊，仆街好撚感動嘅喎、啊，吳家產。 系啊， 唔系咁 Anna Hathaway 攞咗最佳女配角嘅时候都系吓好感动噶啦，系咪先？ 你教戏啊，仆街！ 佢教戏啊嘛， 佢得奥斯卡根本做咩？全世界真系有竞争噶、啊， 同欧联冇分别噶嘛，大佬系咪先？ 点解欧联冇分别啊？ 咪都系全欧洲竞争咯，好过 TVB 系嘛？ 啱啊， 咪咯。 咁你得一个，咁有咩？第一。佢話咩？50% 係觀眾投票。 好似係50% 係觀眾投票。50% 係咩專業係嘛？ 咩專業評審，但係唔知咩人。 功能界別係嘛？ 唔係我估就應該係 TVB 入邊嗰啲高層裏邊係篩選嘅。 佢哋話係啲幕後嚟嘅，即係啲監製啊、編劇嗰啲成嘅。 咁我唔知點解 不均等咯，咪 我唔知。唔係我第一個疑問，我好多年冇睇過有幾時開始有呢個視帝視後嘅， 我都唔知。 我第一次，我真係第一次睇。 近幾年就興翻。 唔係我第一個問題就話點解你覺得即係無線揀翻自己嘅人有咩特別大嘅意義咧？ 但大家睇好興高采烈，之前又話識件事喎，但又 屌 你係咯，我就係想問你嘅，即係好似譬如 唔係我見到田瑞妮係嘛，即係阿杜汶澤個老婆。哇，系咁喺度喊，有咩值得喊啊，大佬？ 田瑞妮我都唔明，佢电影已经证明咗自己噶啦，已经使乜为嗰个奖喊啫？咪最顶，即系最顶人咧。跟住第二日我阿妈睇《东方西望》，我听到佢真系问阿吴镇宇咧：，哎呀，你视帝输俾黄子伟，失唔失望？哇，大佬，你问阿斯浪攞唔攞到？你攞唔到呢个香港足球先生，失唔失望啊？咪应该系咪先啊？ 你个比喻几好？ 失唔失礼啊，大佬真系。其實我最想問嗰樣嘢啦，譬如即係你都記得啦，嗰日阿 Lawrence 喊到咁陰功啦，即係講佢覺得即係啊，而家香港政府就殺咗個行業啦已經。但係之前咁樣，香港人就哇，好群情洶湧喎，又要識電視又成喎，咁蘋果啊更加講到即係香港人有呢個政治覺醒啦，已經係。咁但係早兩日又大家喺度討論呢個視帝視後，點解即係香港人對呢啲嘢咁三分鐘熱度嘅咧？即係咁，你又搞廿年社運，咁就問下你點解？ 唔係咁噶啦， 嚇！ 好苦。 喂，前嗰排，喂前嗰排就講緊 HKTV， 係啊， 係咪？跟住就講汽油彈，掟蛋， 係啊， 汽油彈嗰條撚樣係假嘅啫嚇。 喺後邊飲緊酒咯。 即係講掟蛋，講呢個老毛西，跟住講呢個新移民。 嗯， 咁咪即系好似系即系翡翠剧场，我哋僆仔睇嘅时候，一幕接一幕啫嘛。 卡拉 OK 政治， 但系冇 I couldn't care less,、I don't take it serious、大家都系求捻奇奇嘅咋，屌 吓！ 即系今日讲呢样嘢，就系听日可以违反咗佢噶嘛？ 屌你唔做得准嘅，你唔玩嘅，你已经我问下，我问阿 Johnny 点睇？你仲系好活跃于呢个即系香港政治？你 讲咁我有去， 你对呢种即系咁卡拉 OK 式政治嘅，即系香港，即系香港系咁卡拉 OK 式政治。你 咪始终佢哋搞嘅时候，佢都系有少少政治洁癖啊嘛。佢又唔想同政党有任何关系，咁佢又惊俾人骑劫，咁佢又唔想将嗰个议题推向第二啲地方，净系讲翻发牌嗰样。嘢嘛，咁你同第啲议题结合唔到嗰阵时，你就好难再后续到落去噶啦。 唔系翻翻头先我个 argument 就话我使乜咁嘅认真啫，同无线 吓， 佢自己选自己， 系咯， 一台独大 金像奖呢个好假噶啦 ，TVB 自己颁奖， 仲系咩 大佬啊？ 叫咩话视帝视后啊？ 系， 即系话你自己嘅剧集里边系做得最好嗰 个。佢唔系同亚视困， 我屌真系 亚视冇人睇啊，零点收视。 唔系啊，咁你台湾都有啲系，即系点讲啊？系几个系全部电视捞埋嚟困噶嘛？咁真系嗰啲就有功上好多。咁你无线就一个台。 係咪先？咁嗰咁你 揀嚟揀去嘅，你都係你啲藝員啫， 有 咩意義啫？ 你有普，你話你普選俾人揀，但係邊個話到事啊？心照啦。 唔係，我相信香港人咧，即係嗱，原本今日咧，我哋定咗呢一節嘅 topic 咧，就係香港會人會有暴動嘅一日咩咁樣？ 係咯。 咁啊，嗱，即係依家節目其實差唔多，即係呢一節要完啦。 有圈 即係有啊，豆腐有圈圈啊，好耐㗎啦，係咪先？即係喺香港電視之後，大家係咁講晚天熄機嚇、啊、之後，究竟香港人有幾多人夠膽死係吞走個 TVB？搬走个 ATV 唔会咯， 系唔会。嗱，我自己亲身经历，我帮我屋企人撞闹、 嗯， 我喺屋企嘅时候永远都系教闹、嗯，我每日翻到屋企嘅时候，佢哋都系开 TVB。 系、 嗯，即系呢一样嘢个惯性，究竟香港人够摆唔摆脱到咧？我有值得怀疑嘅地方。 咁点算？ 唔使怀疑啊，摆脱唔到。 嗱，其实我就想即系再问一下，即系。即系啱啱谂到嘅，即系想问一下，即系占领中环得唔得噶？到底熄电视都咁难，咁但系就下节再问大家啦。 好， 六四呢件事嘅所有嘅真相咧，现在我哋未完全清楚。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要攞诺贝尔和平奖，我一点系唔系好明白嘅？点解第一个攞诺贝尔和平奖嘅人唔系中国嘅邓小平先生？現在大家都不需要堅持啲乜嘢立場，我哋嗰個空間同埋商量嘅餘地咧係好大嘅。 梁振英，你有冇講過香港始終有一次要出動防暴隊同埋催淚彈嚟對付示威人士？有定冇？ 我絕對冇講過。 民怨沸腾，忍无可忍，全城愤怒，杀出血路。新比、森华、文昌、B 哥，独立精神，坐言起行。云端起义每月巨献 ，I Revolution。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艾君发。 好，第三节我讲嘅喎。哇，蒲君行次次听到个 Jingle 咧，匪类监制 Jingle 都有偷笑嘅。 有咩？ 尤其是要听到咔咔声咁笑。喂，讲翻头先少少先。喂，即系咧熄电视咁艰难，占领中环系咪真系得嘅咧？ 即系我唔敢讲啊，我唔系好熟悉香港人啊，我唔知道香港人系 第一， 我唔识界定边啲系香港人。 你 OK 系咯？你梗系唔识啦，冇人打多票过你。 啱啊，我完全唔识咩叫香港人。 吓 咩先至系香港人？系咪？咁第二就系、是。香港人是咁噶啦，契契弟弟咁样， 契契弟弟咁 啊，抽水系最叻，系咪啊？即系憎人富贵厌人贫，亦都系最叻， 嗯， 系咪？ 嗯， 识电视咁容易嘅嘢，佢都唔做。你想我讲呢个逻辑啫嘛？ 佢就想睇你 去做啫， 系咯，系咯，咁都系问下啲呢？你退出咗就真系对香港人都系负面啲，我都系问下啲热，即系仲喺呢个圈嘅先， 热血啲嘅 系啊。阿 Michael，Mike 唔系 ，sorry，Johnny，Johnny， 系啦。睇你讲紧占领中环系边？ 系即系电视咁难啊！ 嗱，唔系而家你占中嗰度搞下搞下，又话要再 D day 嘛，都 D 咗多次啦，都 D 到都淡晒。 佢搞一年噶嘛，佢 D 一年。 咁你而家政改咨询又话要五个月，其实过咗七一噶啦，七一搞唔成噶啦。咁你又要再等佢五个月咨询完之后，又再出个方案。咁到时咧，佢又再 D 个，第二日又再倾个方案出嚟，先至再抛出去噶嘛。所以咁搞一搞下，唔知搞到几时？ 嗯， 即系我觉得呢个反而大问题。嗯、你话香港人嗰个问题就不嬲都有噶啦，咁、游行都会出嚟游嘅。 咁、Michael 咧，你而家无党无派啊？ 唔系，我都系用八个字去 conclude 咧，就系因循苟且，自私反战。呢八个字差唔多可以形容晒住大部分嘅香港人。 陰功咯，大家都睇淡。 即係我係，其實我係受到咧，即係我依家做嘢機構台灣分會個創會會長柏陽嘅影響，即係佢寫咗嗰本《醜陋的中國人》之後咧，咁又咁啱得咁巧，佢又喺即係台灣黨禁嘅時期去搞呢一個人權嘅工作，咁佢對人性咧有呢啲咁嘅體會。咁我依家坐喺我依家呢個位置，我更加體會到佢當時嘅處境，所以我有呢八字真言出咗嚟。 嗯，即係大家都好灰啦，其實 唔係我唔係好灰，我只係覺得 即係香港人係咁噶嚇， 唔係有咁嘅群眾，有咁嘅領袖啊嘛 啊！ 即係頭先你咪講緊投票嘅問題啊，有咁嘅群眾，有咁嘅領袖㗎啦。 咁啊死火喎！即係你覺得 唔 係香港人 死火？你好簡單嘅道理啫嘛，黃毓民都有人信嘅，咁你香港咩群眾咧？你就係聽頭先嗰段 jingle 已經知啦。 啊 你就听头先嗰段 jingle 已经知道发生系咩事啦，系咪？即系我唔系特登去剪辑去玩佢嘅，而系你实际上佢曾经讲过呢样又讲过呢样，你继续做佢嘅教徒，跟住你继续捐钱俾佢，继续喺度俾佢掠水， 又要帮佢兜，咁啊好似钱伟乐咁咯， 好惨噶， 系咯，系咯。 好惨噶佢哋，大佬屌， 咪都听紧噶系咪？ 我对佢都倒马啦，可能咁。你讲开教主啦，咁北韩都有教主喎 ，Michael 系咪啊？ 系啊，北韩嘅教主， 我哋飞去北韩啦，费事傻边路错嚟而 家。即系北韩教主就系金正恩啦，系咪先？咁啊嗱，呢一啱啱咧就喺12月17日咧就系金正日嘅逝世两周年追悼会举行嘅日子啦，咁咧好奇怪就系、是、即系嗱，大家知道啦，张成泽就俾人捉咗去，兼且咧有传咧系被犬决啦咁样，咁啊其实之后咁啊即系咪犬决都好啦，总之系被处决咗啦。之后依家咧崔龙海啊就系呢一个即系吓负责去拘捕张成泽嗰一个嘅温官咧。就坐正喺呢一个金正恩嘅左右喎、哦，咁样咁咧有传咧就系、是、崔龙海咧，其实咧就系、是、受到呢一个金正日啊，喺呢个临终前嘅委托咧，要去照顾呢一个金正恩，而去陪伴呢一个张，即系而去以防啊张成泽坐大咧，就搞乱咗呢个金氏王朝嘅江山嘅。嗱，最后都系嗰句，金氏王朝嘅江山 吓。啊佢哋同帝制冇分別嘅啦，北韓係 唔係咁？即係都係教主啦，係咪先？ 嚇、 啊，係咪先？即係要永遠就係一代傳一代嘅教主，係咪先？有好多轉世靈童噶嘛？ 講你啊，陶君啊，轉世靈童啊， 唔好關我事啊，大佬屌， 係咪先 ？Anyway 啦，咁樣咁啊，嗱呢一個即係嚇、啊、做王嘅。情況咧，其實咧喺即係一啲極權嘅國家咧，我哋睇咧都相當之普遍，尤其是咧，即係金正恩冇乜軍威噶嘛，係咪先？即係尤其是佢上咗台之後，其實即係好多嘅戰役都唔係好關佢事啦。咁譬如話延平島咁樣，又都唔係好關佢事。嗰陣時就話佢未坐正，話延平島係佢負責去炸南韓嘅。咁但係其實又嗰、那個效果又不彰啦。咁樣就彰顯唔到軍威。咁彰顯唔到軍威咧，其實最好就係擒賊先擒王。咁佢今次咧就做到咧，同呢一個拘捕周永康一樣咧，就係、是、有呢個威脅效應喺度。咁啊，即係嚇、啊、令到所有人咧對佢。嘅即系教主之作咧，就十分之敬畏。 唔系，但系你问翻，其实北韩呢个两个礼拜咧，确实系好 juicy 嘅成段新闻。 何解咧？ 第一又犬决 吓， 虽然你都系流流地嘅，但系 流流地嘅其实，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起码写出嚟啊嘛，即系话张成泽系。即係狗都不如啊嘛，咁 that's why 佢就會推論到就係佢死個方法咧，就係攞百幾條狗，我三日就係咁咬死佢啊嘛，係咪？ 你唔會諗到就係120只狗三餓咗三日之後，就係運埋張成澤同埋佢其四個嘅家屬，然後所有嘅金高官咧，連埋李雪珠係幾百人望住佢俾狗咬。喂，大佬寫到咁攰形攰聲，都知道係 fairy tale 啦， 唔係大抵死啊嘛。即系你一个国家可以俾人咁样去估计，你嘅所谓嘅第二号人物系咁样死法嘅。喂，呢个系匪夷所思嘅一样嘢、 嗯，其实都几恐怖嘅拳斗可以斗到上去咁高级，即系咁高层次嘅地方，仲系用一啲咁血腥嘅方法去解决，都真系几恐怖。 佢系流嘅，阿 Michael 系流嘅，我都估系流流地。咪第二就话，即系第一号嘅人物，即系金正恩 ，OK。个老婆系同呢个张成泽有染，张成泽几岁啊？ 六啊几啦，系嘛？ 六张几啦？七张， 大佬，唔系佢老婆都 OK 嘅。即系话同佢有染 乜嘢 OK 呢方面啊？ 即系似韩妹啊，即系几 cute 嗰种啊。OK， 即系都系廿零三十岁咁样啦，系咪啊？就话喺唔知嗰个咩歌舞团里边啊嘛。 系啊，冇错。嗯， 喂，唔 juicy 咩，大佬？ 嗯 ，juicy 要爆喎！ 你个姑丈吓沟你老婆，咁你唔过唔过瘾啊，大佬？吓咁样连续剧咁，跟住仲有一个仲 cute 嘅，我发觉，喂屌！跟住就话原来佢哋系处决，即系佢前个女朋友系因为拍咸片啊嘛， 系啊系啊， 咩咸片啊大佬，即系日本 A V 啊大佬， 唔系其实系即系北韩里边咧，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小电影嘅制作啦，其实亦都系会分享嘅。咁你知啦，即系喺资讯唔普遍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即系色情嘅电影都仍然系有呢个咁嘅市场嘅， 更加有市场呢个。 尤其是咧，即系北韩里边咧，亦都有生产一个 Android tablet 啦，同埋 Android phone 嘅。咁所以其实即系摄影嘅技术系十分之即系好嘅，1080嘅即系高清拍摄系。 喂，寻日咧我有个 friend 话俾我听咧，其实佢所谓嘅色情片咧，其实好似嗰啲肯肯舞咁啊，即系踢下脚咁嘅咋，即系着条短少少嘅裙。所谓色情片 大 嗰样嘢嚟嘅，扯条真系。 咁都算色情？ 唔系 咁死都唔抵喎，大佬喂！ 唔系啊，唔系你唔觉得呢个故事系一个好 juicy 嘅一个连续剧嚟嘅咩？ 猪猪地啦！ 你老婆唔系你老婆，即系我当我系金正恩，你老婆就走去同呢个张成泽有染，跟住咧你处决呢一个嘅你前个女朋友就系因为你跳肯肯舞，大佬你唔系讲笑系嘛？ 唔系同时间 嘅犬决。所謂犬拳我都唔知道，我睇兩個字我唔知佢咩意思㗎。原來就係搵120隻狗，我三日走去即係處決咗佢，屌你真係。 唔係因為呢其實金正恩同張成澤係有關係嘅。張成澤個老婆其實係金氏嘅。咁同時間即係話呢，其實金正恩呢係處決緊張成，即係處決緊佢嘅姑丈嘅。即如果簡單啲嚟講嘅話，咁其實係對於北韓裏面呢係有一個即係不成體統啊，又或者係覺得呢佢唔尊，即係唔遵守呢親戚 孝道， 係啦，孝道嘅呢一個即係。 所以佢咪話佢老婆叫咩名啊？都係姓金㗎啦， 你唔係邊個老婆啊？ 即係張成日個老婆。 張成日老婆姓金㗎，我記得。 係囉，即係佢姑媽嘛，係咪？咪話佢臨處決之前同佢離咗婚囉。 係啊，照一日囉，臨處決前一日離婚。 真系吹 胀 啊！真系 所以系处决前嗰场，系啦，特登咁样去做嘅，系咪先？即系做晒呢个防火闸。另外一样嘢就系李雪主啦，就系话说，即系大家头先吹到咁，即系咁大声，就系话，同张成泽有染，大家谂住，喂，即系呢个肥仔，系咪先？呢个教主连自己最亲嘅人都可以吓处决嘅时候，咁李雪主应该都空多吉少啦。原来唔系。在这个金正日追到两周年之前呢，其实即是追到金正一的纪念会，金正日的纪念会两周年之前呢，有北韩的通讯社呢是发布了这个李雪主呢和金正恩一起出巡的片段，再有20秒添，20秒不少啦，是不是在这个北韩政治里面，是不是即是教主，即是教主都算是挺好啦，是不是即係俾人覺得話，喂，處決咗個 uncle 好，即係好殘忍咁樣，係咪先？都揾翻個老婆出嚟揼翻雲啦，算唔算啊？做翻啲 PR 工程、啊， 即 係 俾個機會你出鏡20秒，即係其實係澄清緊，就係話佢老婆究竟係咪同呢個張成澤有染嘅問題啫？ 我都可以咁嘅，為咗呢一個綠帽嘅問題，係咪先？為免解決啦，係咪先？ 咪但係你問我，我就話其實。即係一句到尾，呢啲極權國家其實係一個 black box 嚟 嘅。啊，又係黃丹嗰兩個不確定性。 More or less， 但我用呢、這個 宣傳啊， 我用呢、這個即係黑箱嘅理論。共產主義嘅國家、獨裁嘅國家，從來咧睇個 input， 你係估唔到個 output 係咩嘅，因為個 process 係完全唔透明嘅嘛。 即係點樣啊？有冇例子？ 又唔夠你估咯。犬決又得。有染又得，系嘛？拍呢个咸片又得，屌饮你讲嘅啫嘛，你中意讲乜就讲乜。最后就其实你只系唯一攞到个结果嚟推论，究竟系发生咩事？梗系金正恩嚟巩固权力啊，为咗系即系显示即系佢自己嘅喺北韩嘅领导嘅权力啊，定系还是因为嗰条友真系颠覆啦、啊？定系因为搞过你老婆？其实 屌你鍾意讲咩讲咩啦，我都唔知道。 你咁同啲教主都冇乜分别嘅，鍾意讲咩就讲咩， 啱啊。 咁有咩特别两者，哎，大家最想听嘅就係不如你讲下啦，唔该你。 啊、Johnny 讲先 ,Johnny 讲先。 我冇喎。 Johnny 有呢个亲身体验，即系面对教主。 你合作过、 啊？我冇合作过啊，讲真的。 合作过点解啊？ 我好后期，好后期先加入嘅啫嘛。 系咩？但系你唔系、啊，即系你我记得你入过社文嚟一排啦。咁但系之后都系即系嗰啲人力啱你啲噶嘛。咁即系好后期先入去合作啊。 我系有份会出席啲活动嘅一个参与者咯。 啊！但 即系啲活动我会去，咁游行我会去咁啫嘛。 咁得咁叻仔， 点解我其实同佢冇基本上其实沟通都冇点沟通嘅。 哦，咁得咁叻仔做咗秘书长咧，又会 冇咁咁啱，我哋个前秘书长辞职啫。 哦，喂，唔系、哦，喂，即系 Michael， 你要咩飞、哦？你自己 你开呢个 topic， 你开呢个 topic， 你要咩飞、哦？ 你自己讲啦，好冇？ 唔系，首先呢个 topic 就唔系我 raise 起先嘅，咁就即系大家倾出嚟啦，咁样咁啊，有啲唔喺度嘅人吓，即系 raise 出嚟咁样，咁啊，你 Roger 依家要我埋尾，咁我都可以即系吓，即系 compare 下嘅。 系咯，在场你在场都识国际就系你啦。 唔系，即系其实呢啲咁嘅独裁者嘅其中一个特质咧，即系我自己咁睇咧，就系、是即系就算佢做啲咩都好啦 ，OK， 佢几系即系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都好啦，佢嘅追随者，佢嘅心腹咧，永远都系跟随佢呢条路。 咁、你即系玩前卫落啫又， 即系 我玩前卫落啫。 即系我冇话咩人嘅，咁但系呢啲咁，即系呢啲嘅呢个咁嘅体系嘅建构咧，其实好多时咧就系、因为体现咗呢个权力嘅存在嘅，即系话其实系膜拜权力咧，去令到即系膜拜人膜拜权力嘅欲望咧，去令到呢啲独裁者咧，其实佢点样转都好咧，都有人跟随佢嘅。 其实有冇话点解咧？ 其实是对权力的人对权力的膜拜咯，或者对权力图腾的膜拜。而咁啱得咁巧嗰啲咁嘅教主啦，又或者系一啲独裁者，就做咗呢一个即系图腾咯。 系， 就 系 咁。咁即系好似即系好似香港嗰个教主咁啦，依家就 我谂 就一模一样啦。 我谂咩嘅即系咩嘅邪教嘅教主都系咁嘅啫，系嘛？ 哦，或者啦，我唔知啊。咁仲有咧，仲有啲咩特质啊？ 我谂我睇即系呢一个，我谂睇教主嘅特质都差唔多啦，即系睇一个即系独裁者嘅特质。 一样咁少？ 唔系，因为即系我唔方便评论啦，你第一啦，系咪先？ 咁我帮你评论啦， 系你评论 想爆 我啦，你想爆咩？ 唔系我等你，我冇噶，我冇噶，完全 唔系 yes or no 嘅啫，你中意答系又咸湿啦，系嘛？屌 咸湿咁你以前识阿郁文系咪咸湿啊？ 我唔知佢咸湿唔咸湿啦，大佬。但系独裁者通常都系咸湿，因为追求权力嘅人系同呢个追求女性系成正比噶嘛。 点解咧？系咪即系多，即系自己追求到嘅女性越多，就代表自己嗰个能力越强？ 呢个权力嘅体现嚟噶嘛？呢个系，同埋对钱系好紧张嘅人嚟嘅。 或者我可以讲两句啊 ，Michael 讲得几啱，即系其实我都几同意，点解会有时会有啲咁嘅所谓独裁者行咗出嚟咧？通常佢哋会讲嘢好有魅力嘅，呢样嘢系真嘅， 呃鸠到人嘅。 咁啊，唔知 好保留 系魅力得嚟，系亦都捉紧咗真系人对权力嘅膜拜咯。 系 咯，咁啊，头先阿陶君衡讲呢个 point，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中国人嘅问题，我想讲翻。我而家又企翻喺自治捻嗰度， 又自治捻啦！你真系吓，继续啊！ 唔系好简单，唔系中国人其实系需要一个权威噶嘛？ 啊， 即系西方嘅社会，其实佢哋已经系摆脱咗呢一个嘅困局噶。即系美国人而家系咁成功咧，就系大家都喺度追随紧，即系美国佬咁样。其实佢系冇权威噶嘛？ 会唔会同 今日你系权威，但系听日可能你已经系契弟 吓？会唔会同美国本身个历史啊比较薄弱？ 咁当然啦，佢系一个移民嘅城市啊嘛， 二百几年历史啫嘛，美国都系 移民嘅城市。咁大家都系即系有咁个咁大屌，你系新移民，我系新移民啊，大哥，系咪？你都系早我几十年啫，咁样系咪？ 嗯， 系嘛？大家都去嗰度搏命嘅啫噃。但系翻翻转头个问题就系，如果你系冇权威嘅时候，咁你咪相对容易摆低你个包袱咯。 其实中国呢发展咁多年呢，就算到依家我哋讲緊文革咩都好啦，其实都摆脱唔到嗰一种呢对于领袖呢所以天命所即係佢係天子啦呢一种咁嘅心态。即係喺好多时候，就算我哋喺香港啦，讲緊就係边个人可能係做咗一个高官或者达官贵人去做嘅嘢点样不事都好呢，你睇到呢人都係对佢有一种呢好似唔知点解呢由衷嘅敬畏又或者係畏惧嘅。 受诸权威呢样嘢喺中国人社会里面呢相对上面係容易。 其实沈旭辉嘅婚礼里面都睇到啦。 点解关沈旭辉咩春嘅事啊？ 系先？点解柳？点解柳林主咩？点解柳林宝冇起义嘅咧？ 柳林宝咁深嘅喂？ 柳林宝嗰台冇起 义，你绝对饮醉喎 ，Michael。 唔系咯，即系吓咁大咁多官员咁多咩喺度嘅时候，点解唔批判？ 哦，即系你嘅意思系咪话点解当日就唔开佢拖系嘛？就唔开林郑啊、CY 嗰啲拖啊？ 抢麦你嘅意思系 即系系咪先？即系点解唔开拖啦？ 咁人哋可能俾面阿沈旭辉嘅。 咁我唔觉得咁咯，应该系咪先？我自己行出嚟，我毕业礼我都查下 CY 台啦，系咪先？我自己毕业礼 吓， 即系呢个吉士嘅问题咯，即系真系对权力嘅膜拜啦。我谂系有呢个咁嘅成分喺度。第二，诶，剩翻少少时间，我真系我想驳翻，即系或者我补充翻陶君衡，点解人即系独裁者对权力嘅膜拜咁好咧？咁啊，其实咧，呢个同呢个同高院数有关系嘅，系啊，系啊，原来咧，其实咧有啲美国我唔记得哈佛定 MIT 嘅研究咧，其实系讲咗咧，高院数高嘅人咧，其实对于呢一个权力嘅膜拜或者 risk taking 咧，系更加有呢一个信心或者驾驭嘅能力嘅。咁通常咧，佢哋发觉咧一啲政治人物啦，又或者系炒股票嗰啲 I banker 咧，其实佢啲高院数水平咧十分之高， 好咸湿嘅。 但系高院数水平十分之高，即系话佢哋其实渴望升值嘅欲望咧系更加大。 咁即係代表佢哋更加愿意冒险係咩意思呀？ 高院数其实係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冒险啦，咁但同时间高院数亦都係代表咩升值嘅欲望嘛，繁衍嘅欲望嘛， 即係咸湿啦，即係佢讲嘅简单嚟讲嘅。 咁但係即係嗱呢样嘢唔係一定独裁者一定有嘅，係咪先？係啦，只不过係政治人物唔知点解特别多嘅啫。咁都解释咗点解可能香港过去咁多年咁多呢啲咁嘅即係葡式嘅现象啦，係咪先？喺政圈里面唔知啦，係咪 有边单边 啲，即係我唔知啦，即係传闻又好，係咪先？即係事实又好，係咪先？大家都听到唔少啦。 但係政治人物呢、這个葡式新闻係司空见惯嘅一样嘢嚟㗎，係咪？ 我諗由历史到依家，就算由独裁者定係民主社会，制 金乃迪条女係边个？玛丽莲梦露囉，大佬係咪先？你有冇睇下《金正传》嘅大佬？ 我冇啊，我冇真系， 系嘛？即系，所以你话高院数同独裁者同呢个所谓教主，咪啊，全部都系咁咸湿 吓。嗱，有啲人借啲嘢去抽水，问下教主生咗几多个仔女咁啊？咁唔关事，生咗几多个仔咁又同咸唔咸湿冇关嘅，我谂系嘛？咁啊，咁同埋即係我認識嘅英文都唔好多女嘅係咪 係呢个喂点解大家要围绕住即係吓 主要呢个 topic 大家傾返嚟㗎嘛。 就係讲教主。 即係想比较下同埋金正恩有乜 教主独裁者咸湿你想拎呢个关系。 咁我諗咁我諗如果係嘅话其实金正恩嘅权力又或者金正恩係比较做独裁者或者做一个领导人係真係称职好多喎。兼且好快上手喎。係咪先大家觉唔觉先相对于之下。 喂咁呢呢排呢咪即係讲咗呢金正恩呢俾人逮捕嘅係咪都係留嘅都係。 留嘅。 留啊留啊你諗下。諗下逮捕完之后点解今日佢都仲可以系出席喺呢一个悼念追悼金正日两周年嘅纪念会上面呢其实冇可能。 咪所以呢啲独裁国家其实即係我哋越吹越远呢就係、是、独裁国家里面呢你睇到北韩嘅一个例子佛抄假嘅。 佛抄佛抄咩 佛抄啊或者寫悔过书啊咁样屋企佛抄是假的。他老婆同张成灿有染是假的。拍呢个所谓咸片亦都是假的。即是他老婆 同佢張成澤拍鹹片，所以即係被處決係假嘅，犬決亦都係假嘅，全部都係流嘅，屌！即係你唔好信啊！最後嘅結果其實呢啲獨裁嘅國家，即係嚟北韓咁樣睇下結果， 嗯， 睇下結果你睇到咩嘅？同我哋睇嗰啲教主咁，咩叫人掟汽油彈，咪全部睇結果啫嘛，屌！係咪？你睇結果就判斷，因為點解咧？你睇佢嘅 input。即係我哋頭先我講個理論就叫 back box。 我問少嘢啊，不如有你其實對於阿黃文議員講掟汽油彈，你有咩睇法？ 都完結㗎喇喎，你仲問冇呢個問題？ 萬念講開嘛， 我切，我切，如果切乜都得，我切過。 即係如果佢掟汽油彈，你切乜得？ 佢邊度夠 gas 啊？有個 caption， 佢邊度咁夠 cash gas 去即係掟汽油彈啦、啊？你喺度吹啫嘛！我嗰日其實老實講， 唔係咁佢前文後理就唔係話佢掟嘅， 唔係係啦。我嗰日聽佢講嘅講法就話咧，屌你特區政府咧搞到咁咧，就係唔單止係掟雞蛋嘅啦，其實咧就係會掟呢個汽油彈嘅。即係佢嘅 logic 係咁嘅啫，佢冇話俾你聽佢自己掟嘛。 係， 即係你唔好信佢啦，即係。呢咩叫赢咗实有啫？咩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啫？ 啊！ 套喺黄毓民身上一定系即系成立嘅，我俾你听。 咁、我都好希望你就吓唔、会学肥菜咁样啦。 点啊？ 希望你唔会走数咯。 咩走数啊？ 肥菜咪走数咯。 我信 Q 佢掟汽油弹啊！屌，我掟汽油弹佢都未掟汽油弹啦！屌，你真系讲少啊！ 好有信心、 啊，好有信心啊！呢一个挑机，睇下陶君衡会唔会成功啦。 OK， 咁啊，其实我哋就因为咧嚟紧都系礼拜三都系圣诞同埋除夕咧，但系元旦我唔记得啦。咁我哋咁就即系花生台都会放假嘅，咁变咗咧，咁其实呢一集就系2013年咧最后一集。大軍閥啦，咁啊祝大家即係聖誕快樂，咁啊新年進步啦，咁即係睇咗就係今晚好凍啦，大家著呢件衫啦，最緊要 的確 係係啊，咁啊可能下集再見啦，咁就即係 Johnny 就真係唔好意思，咁啊真係怠慢咗你， 下次又嚟，唔係千祈唔好咁講佢， 下次再嚟， 派咗你啦， 好再好啊， 下集再講，好啦，咁啊再見啦各位，拜拜， 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